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36章，找了家公寓酒店住下，亡灵霍乱导致古都旅游业都萧条了很多，大酒店非常的便宜。第二天才出发，入夜之后，莫凡没有着急着睡去，叫上柳如之后便往外城墙的方向去了。亡灵国度世界闻名，莫凡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这块大地降临时的样子，也算是明天正式面对亡灵做一个心理准备。外城墙非常高，铁桶一样把城市给围了起来。莫凡以猎人的身份到了城墙之上，走在这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城墙道上，莫凡诡异地发现这里的守卫人士比白天多出了十倍还不止呢。冷风从远处吹来，夹杂着腐烂的泥土气息，被那些守卫的人称之为死亡的味道。高耸城墙连绵在这块大地上，像是将黑色的大地给中间截断了一般，可如果从高空上俯视下去，便会发现城墙之内有很多人在来回地走动着，而城墙之外同样也有众多的身影漫无目的的游荡。黑色的丝绒云滔滔密布，低矮的压落了下来，一片阴暗笼罩的平坦土地上，受到死亡雨露的滋养，万灵生长，一个接一个不知名的生物从他们埋藏已深的墓穴当中爬出来，那双绿油油的眼睛扫视着这个世界。闻了闻，从逆风口的方向上传来了活物的味道，而且还是一大群。忽然间，游荡的亡灵从机械蠕动一下子变成恶鬼附身了似的，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古都城市的方向冲了过来。黑色的身躯远远看上去像是一群难民奔向粮食，可当他们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块儿，化作了腐烂的洪水一样撞向城墙的时候，他们狰狞的面目跟饥饿的双眼便令无数的法师都感到头皮发麻。嗷嗷的怪叫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一墙之隔连居住在城市靠中心位置的人都能够听到这种特别的死亡哀嚎。他们集中在高耸的外城墙下，用他们锋利的爪子和牙齿试图摧毁这一道阻挡他们觅食的防御，甚至还用蛮力去撞击，把他们自己撞得血肉横飞的。 我腿肚子都在颤了。 柳如站在城墙的边缘，有些胆战心惊地说道。莫凡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柳如，调侃道，严格来说你也是亡灵好不好？柳如不高兴地鼓起了小红腮，一副我就是亡灵也是美美的亡灵的模样。 怎么会有这么多？ 柳如目光随着无垠的城墙望去，城墙连绵而冗长，堪称山脊山脉了，而在城墙下每隔个哨塔都能够看到亡灵成群，有些位置亡灵数量众多的甚至已经架起了人梯，亡灵踩着亡灵拼命的要翻越城墙着，守卫者当然不会让他们通过的，很快就会有一大队的法师烈焰冰霜霹雳风暴这些呈现不同色彩的魔法便疯狂烂炸着，大片大片的血肉溅洒开，壮观的不寒而栗。 闲杂人等请离开。 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雄浑的能够遍布这一整面城墙了。莫凡和柳如没机会再观摩这场如同战争一般的夜晚了，他们很快被赶离了城墙，但离开的那一刻，莫凡穿过黑暗看到了黑丝绒的密云之下一个巨大的虚影出现在地平线的位置，这个虚影周围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像是海水涨潮一样蔓延开，即便完全看不清也可以想象到那些亡灵有多么的密集。而虚影傲然啸天，吼声化作滚滚之雷穿过了这片天地，镇的城墙都有些摇晃了。若古都是一座城池，那么远方的虚影便是一个君王，号令之下狂土漫天，万军如潮的。最后的这一幕莫凡彻夜难忘，一直以为战争离的人们很遥远，却不知道这座城在无尽个岁月的古城却无时不刻的不再面临着这样的战争，活人跟死人之间的决绝 那份震撼久久难以平静。夜很短暂，对于那些早早就安稳入睡的人们自然是如此的。夜又无比的漫长，那是外城墙战役还在持续着。莫凡睡眠有些浅，终究是熬到了天亮。天亮时分，从远方传来的大地轻颤已经消失了。莫凡打开窗户，目光穿过了密密麻麻如网格一样的城区和街道还有小巷，看到的是在晨雾当中朦胧的巨型长影。它横在那儿，好像什么地方出现了缺口似的，也好像和昨夜没有什么变化。莫凡视线做不到看清数十公里外的东西，只知道战斗应该结束了。 没睡好？ 柳如隔着一样阳台对莫凡说道。 要不是长期在这住，估计没几个人可以睡好的。早知道就不去城墙那边了。 看得整夜都在做亡灵冲破外墙的噩梦，莫凡笑了一声说道。 那也没关系，我们住在内城墙里呢，就算外城墙破了，内城墙不也是一道防线吗？ 柳如说道。 小丫头，别胡说八道，外城墙由上千名土系法师在坚守，怎么可能被破？要被破了，多少人得死？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 一个老太太的声音突然闯了进来，原来是楼下一个正在修剪花草的老住户。这酒店也挺有意思，下面是高档的居民公寓，上层才是酒店公寓。 对不起。 柳如吐了吐舌头，怪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哎，年轻人呐，总是这么不像话，老祖宗留下来的坚守精神也都忘了，一个个的啊，就知道躲在城市里让别人去死。 老太太开始长篇唠叨起来了。莫凡和柳如没有多听，准备一下便前往外城墙南面跟矮个男会合去了。抵达了外南门，莫凡在人群当中好半天都没有找到矮个男，直到那家伙拿着手机一边给莫凡打电话一边蹦跶着，这才勉强看到他的头皮。他看了一眼矮个男周围，发现已经有几个人已经聚在一块了，其他人看上去也就一般般，唯独队伍其中一位戴着黑丝面纱的女子令人不免有些格外的注意。现如今大家出门都是戴口罩的，哪还有戴丝纱的呢？不得不说这女人的装束颇有些侠骨柔情的风格，也不知道她这样戴是为了遮住容颜，还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城外还没有消散的尸臭。除了戴黑丝面纱的婀娜女子之外，还有一对兄弟始终都跟在这黑面纱女子的身旁，说是同伴，看上去更像是随从之类的。算上矮男和他的同伴大壮男，这一行共七人，五男两女。清晨一早风吹过来，弥漫的都是古怪的味道，但不知道为什么阳光往大地上一烤便什么气味都没了，昨夜的轰轰烈烈跟没发生过似的。白天外南门已经开放，众人出行的话登记一番就可以了。离开外城墙，顺着矮男的指引，七个人开始往阳阳村走去。南面是面向秦岭的，无论是飞行还是开车都是不给秦岭腰足面子，所以往南面这边走的话基本上没什么汽车一类的，都靠步行。莫凡一路走来，其实对那位装扮有些另类的女子感到很好奇。这女子倒不是怪异，事实上她的一身打扮非常惊艳，大冷天里她仍旧穿着绣着彩雀的绸袍，柔软嫣红的披肩华贵的垂落了下来，走起路来便是一荡一荡的，妙曼蛇腰与滚圆的曲线也在这垂落的披肩下有节奏的遮掩跟呈现。莫凡是在人家后面，眼睛很难从那被绸袍撑得没有一点皱褶的身体上挪开， 从腰到美臀再到秀腿，又从长腿到白皙精致的玉足， 好像没有一处不充斥着诱惑似的，没有一处不勾魂。莫凡怎么着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美女什么的见过不在少数，无论如何身边还跟着一个，可这黑丝复古女子那份惊艳诱惑却随着同行的时间加长而变得更加热烈了。 哎，矮个男，你是哪儿找到的这女人呢？ 莫凡终究抵不住好奇心，询问起这黑心向导来。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37章。 他说要到这里来，付钱也比你爽快，我就带上他了。 矮男很直接地说道。说着话的时候，目光特意偷偷瞄了一眼这黑丝女子，小眼睛里边马上就有了淫欲之芒，并且向莫凡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邪笑。 怎么，你也被勾魂了？ 嗨，我就是随口问问，感觉这女的不简单呢。莫凡说道。 哪能简单呢？大家都叫我矮男，可我见过的美女比那些帅哥都多。什么长得好看的女人，身材棒，技术好的，我没见过尝过。可这女人，哎，我就不管她到底长啥样了，能那啥一次，以后不碰别的女人都行。 矮男一脸猥琐地说道，那语气，那毫不遮掩的吐露，摆明了是把莫凡当成一类人了。你这个人思想能不能健康一点啊？啊？莫凡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不健康，谁他妈老走在别人屁股后面？ 还有多久到阳阳村呢？莫凡面不改色地问道。矮男对莫凡这种明明一样下流却非要装正经的人也是无语了，摇摇头说道。 你要担心的不是什么时候到阳阳村，而是什么时候天黑。 说着矮男用手指了指前方正在慢慢滚落到地平线下的太阳。 我去，这就要落山了。 莫凡骂了一句，时间过得未免太快了。 现在是冬季，夜长昼短，有点文化行不行？ 矮男说道。哎，你还没告诉我这女人什么来历呢？ 能耐，你自己问呢。 莫凡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柳如却开口了，小心翼翼地跟莫凡说道。 这女人身上的气息很奇怪。 啊，对，就是气息。 莫凡恍然大悟，一路盯着这黑丝女人，莫凡不单单是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更在于他观察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应该是修黑魔法的。 柳如说道。修什么戏很容易影响人的气质和气息，柳如的判断没有错，那女人纵然浑身上下充斥着焚烧起的欲望，但同时她身上也散发着黑暗特性。莫凡修的是暗影戏，也算是略懂黑魔法，而柳如本身已经列为黑暗生物了，她的鼻子会比莫凡更加灵的。当然修黑魔法不一定都是坏人，就算是修诅咒系的人，只要遵守魔法协会的公约，都属于正常的修炼。 她一定很漂亮。 柳如接着说道。 这都能看出来？ 莫凡诧异道。 嗯。 柳如也在打量她，带着几分欣赏跟羡慕。看到柳如的情况，莫凡不由得留了一个心眼儿。天色渐晚了，这夜长昼短的时节里面，估计五点出头，太阳就能摸到他媳妇黑乎乎的床了。莫凡和柳如好歹是见过亡灵的，可夜幕到来前这份死寂是很容易令人心慌的。土地这么大，你怎么肯定自己没有踩在一大群亡灵的地盘上呢？这也是为什么来这里一定要花那笔钱请向导，自己擅自过来，估计明年这坟头草就会有两米高了。 来，把这东西给吃下去。 大壮男从背后的包裹里面掏出了灰色如蒜一样的东西。此人身强体壮，应该是个普通人，身上没有一点魔法气息，同时又好像缺乏常人的生气。 有吃的早说呀，我正好饿了呢。 莫凡也是自来熟，一看大壮男发特产给大家吃，马上接了过来。这灰色东西有些像地瓜，又像是大的蒜，他没想那么多，一口清脆地咬了下去。 扑的一下，下一秒莫凡直接把自己咬下的东西给喷了出来，灰色的渣子洒落一地。 我去，哎，你给我吃的是狗屎吗？ 莫凡怒骂道。 这是灰蒜，用来掩盖活人的生气，有它亡灵就不会攻击我们了。这东西数量有限，你刚才吐了一个，若是撑不过今夜，你自己看着办。 艾南立刻解释道， 这么难吃的东西，老子宁愿跟亡灵杀个痛快也不吃。 莫凡说道。这话一出口，那位黑丝女子明眸一闪，倒是一副要对莫凡刮目相看的样子。 这句话你别说太满，嘘，你们听。 矮男示意大家别出声。 啊，听什么？ 底下泥土里。 大家安静了下来，果然天还在灰蒙蒙的时候，脚下混杂着白色细沙的泥土就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乍一看就像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蔬菜要生根发芽似的。但是矮男脸上的凝重的表情已经告诉大家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儿了。矮男的喉结明显动了动，已经在这亡灵之地待了这么久了，可每一次夜幕降临的时候，心脏就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哪怕没有在古都，飞到别的城市，一入夜那份不安和心慌依旧会出现的。 快把灰蒜吃了。 矮男叮嘱众人说道。黑丝女子和她的两个随从没有犹豫，一口就将难吃的灰蒜给吃下去了。柳如也吃了一个，唯有莫凡仍旧在那里纠结着。嗷嗷的声音，喉咙里面堵着什么污秽物时发出的声音一下子从土里边爆发了出来。莫凡一转身，他发现一颗满是蛆穿梭的脑袋探了出来，眼珠子耷拉着，下巴也耷拉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他只有脑袋冒出来，身子还埋在土里，一看到莫凡就像是闹饥荒的人看到金灿灿的鸡腿似的，不停地往这边挪。 就你这东西也想上你莫爷爷？ 莫凡毫不客气，一脚就往这亡灵的脑袋上踢过去。这脑袋多半也是跟脖梗分离的，这一脚凌空抽射，让这头颅在半空当中划过了一道弧线，狠狠地砸在了一块裸露的岩石上，浆液糊的到处都是，嗷嗷的声音又响起了，嘶吼声一下子此起彼伏的遍布在了莫凡的周围。突然间一大片泥土裂开，就在莫凡十米不到的地方裸露出了一个极大的墓穴。墓穴应该有一些岁月了，石砖都腐烂得不成样了，里面横七竖八的躺着二十几具半尸半骷髅。他们像是听到这个滚落头颅发出的呼唤声，竟然一下子目光猩红的从墓穴当中爬出来了。这些骷髅骨骼发黑，多半是被集体毒死的。再看他们周围散落的一些工具，恐怕是某个古代将臣的陪葬人。原本莫凡以为二十几只就很多了，谁知道这个墓穴下面还有个墓洞，墓洞里面源源不断有骷髅钻出，一个个血迹斑斑，狰狞无比的。莫凡拳头往空气上一擦而过，顿时有了烈焰翻滚起来。既然骷髅都是墓穴里钻出来的，那就一拳把墓穴给轰掉呗。 莫凡，你看周围。 柳如急忙提醒他。莫凡扭个头，赫然发现这种石头墓穴竟然有七八个，就分布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公里的小泥土地上。成群的骷髅跟士兵一样集结，他们的目光如繁星一样锁定了这里唯一一个喘息的莫凡。那壮观式的恐怖让莫凡整个人都给僵住了。 其实这东西仔细嚼起来味道还不错的。 莫凡赶紧拿起了灰蒜猛地一啃，脸上的表情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矮男不屑的一笑，目光扫了一眼周围这成群成群的骷髅，开口说道，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这儿应该是某个清朝大臣的墓穴之地，陪葬人和工匠数量这么多，堪比君王下葬排场了。这些骷髅倒还好，真要打起来我们倒能应付，就怕墓穴里有些老大臣生前就是极强的法师，死后化作亡灵降臣，那就要命了。 你说话离我远点儿。 莫凡补充了一句。灰蒜效果立竿见影， 吐出的气息连亡灵有的时候都觉得你没漱口，洁癖的都会给你避让道路的。穿梭在这成群成群的亡灵堆里面，那位黑丝女子难得开口了，声音美妙的就像是一个清灵歌声旋律从空中飘下来似的，倘若话语中再带一点情绪就再好不过了。但或许正是这份不食人间烟火，反倒勾得人心痒如麻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38章。 这里总是如此吗？ 黑丝女子问道。矮男被这么一问简直受宠若惊，急忙回答道， 以前不是的，自从沙网河暴乱后这里也死气浓烈，业内都说新的亡灵纪元要来了，或许吧，这个亡灵国度的最高统治者易主的话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最高统治者？ 黑丝女子又马上发出了一声疑问。 没有人见过，但谁都知道它存在，大家将它称之为王帝，据说是唐朝的君主死后所化。 矮男马上开始卖弄自己的文化了。 你们唐朝距今多少年？ 黑丝女子继续问道。 我们 矮男愣了一下，莫凡也目光一闪，从女子话语中捕捉到一个信息，那就是这女的不是本国人，难怪中文说起来有种平仄不和谐的感觉呢。 1000多年吧。 矮男没法说出具体年份。 千年之君。 黑丝女子喃喃自语着，却没有再发问下去。女子没有问，矮男却像是在秀才能，继续地说着。 可不是嘛，亡灵这东西讲年份的，年份越久远实力越恐怖，千年死气的滋养，天知道会诞生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怪物来。 这个世界历史是吻合的，饱读诗书的莫凡很快就回忆起来了，唐朝的都城也就是在西安，倘若这里滋养亡灵生物，那古代的那些君王死后也确实有可能幻化成亡灵的。哇，这些古代君王也真是的，死了那么多年了，竟然还统治着地下世界和夜幕世界，他娘的。莫凡骂了一句。 君王的墓穴多半是风水宝地，吸纳天地之气，最终化作妖魔鬼怪，那也正常。大家都说亡灵国度的统治者易主了，这话也是逗，说的好像他们知道之前的亡灵国度统治者一样。嘿，易没易主亡灵不知道，我们活人反倒知道了。嘿嘿， 矮男继续说道。 真的谁也都没见过那个亡灵统治者吗？ 柳如弱弱地问了一句。矮男摇着头没有撒谎的姿态说道， 最强的法师也绝没见过，以前倒是有一些自称是圣裁院的外国人来寻求答案，都是首屈一指的法师高手，结果没一个活着回来，听说他们最后还变亡灵了，这些外国佬净给我们添麻烦啊。 矮男说完这番话之后，突然间意识到黑丝女子也不是本国人，笑呵呵地说道， 嘿嘿嘿，我不是在说你。 没关系，我很乐意听到圣裁院的人干蠢事。 黑丝女子明亮的眸子当中闪过了一丝笑意。圣裁院，莫凡貌似听过一二，欧洲那边的魔法组织，好像是类似于中国审判会一类的仲裁机构。审判会是执行、通缉和处决那些有污迹的邪恶法师。而圣裁院据说他们的宗旨好像跟奥特曼一样，是维护地球和平的。 要是参加了世界巡抚之争，多半会和这些外国魔法组织打交道吧。 莫凡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咸池一带总是随处可见一些细细的沙粒， 据说被死气润久之后便也能够成为亡灵的养分。一路走来，莫凡还真发现了不少亡灵在拾取一些吸纳了月华跟死泽能量的白色细沙，宛如大浪淘金一般。这群亡灵离外城墙有段距离，他们只是游荡，漫无目的地寻找着一些能够对他们身体有用的东西，无论是那细细的沙骨，还是丢弃被野狗咬过的残骸。 既然有这样一个辟邪的好办法，那亡灵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了。 黑丝女子的其中一位满脸胡须的随从说道： 灰蒜比金子还难找，是无法种植的，他们大多生长在亡灵成堆的地方，依靠着死人肉作为养分，唯有危居村的人知道怎么采摘，并且每年数量都很有限，要不是我这位兄弟有一半危居村人的血统，也没法给你们弄到这种东西。 艾南笑着说道。这个时候，那个壮男也憨厚的一笑，眼睛还偷偷瞄了一下黑丝女子，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带劲的女人。 前面不远就是洋洋村了，也还长，我们到那里暂歇。 艾南指着前面那个小山坡下说道。 村子有规矩，你们要进去的话最好遵守。 壮男提醒了大家一句，众人点头都说没问题。很顺利抵达了山坡，顺着山坡往下，大家正想要看看一个人类的村落是如何安然无恙的在亡灵之地当中存活的。然而山坡之下，山溪之间，秦岭之下，他们看见的只不过是一堆废弃凌乱的木头堆，哪里有什么村落呢？再往别的方向望去，一片黑色的泥土，除了几处坑坑洼洼的地穴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你耍我们？ 那个满脸胡须的男子立刻带着几分怒气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艾南脸色都变了，目光转向壮男。壮男满眼都是惊愕，一副完全不敢相信的样子。他开始跑，疯狂地往坡下跑去。那一片凌乱木头之地连一角茅屋都看不到，更别说村子了。但是壮男跟发疯似的，即便那里还有几只亡灵在走动，他也是一副毫无顾忌的样子。 这张地图上表明，洋洋村确实是在这个位置。 柳如低着头查看周围的地形。 对对对，地图是不会错的，我没有骗你们。 艾南急急忙忙地说道。那村子呢？ 我也不知道。 除非…… 从壮男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便可以看出来，那里确实是洋洋村所在。可是整个村落赫然的消失了。假如有木桩围墙，有房屋废墟，有一些物件散落，那还能够证明村庄存在过。可那里只有一些零散的木头，剩下的都是黑色泥土，什么都没了。 难不成洋洋村也没能躲过亡灵的暴乱？ 柳如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或许吧，没准新的亡灵统治者并不怎么给这些土著居民面子。 大家顺着山坡一同走了下去，发现这片原来是村落的地方有明显焚烧过的痕迹，遍地的木炭，成堆成堆的，风一吹就弥漫起了一层肮脏的雾。 没怎么看见尸体，有烧毁过的迹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名满脸胡须的男子跟着黑丝女子说道。就算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看不见尸体的。莫凡指指周围游荡的那些亡灵，村民要是死了，多半也会变成亡灵的，这里到处是烧过的灰烬，即便有血迹也根本就看不到。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黑丝女子另外一个随从说道。 只好去下一个村落了，假如下一个村落也是这样。 黑丝女子说道。矮男急忙点头，他也是这个意思。莫凡和柳如还能再说什么呢？自然只好同意了。 走了走了，你在这里什么也找不到，他们有可能是迁徙了，别那么悲观。 矮男对他的伙伴壮男说道。壮男也还算是理智，发现没有大量死亡的迹象，便开始给大家引路了，前往下个村子华村。 这里离花村有两天的路程，本来我计算是在阳阳村这里度过下半夜，可以节省一些灰钻，现在看来我们在华村的半路上灰钻就会用光了。 矮男一脸认真地跟大家说道，很显然灰钻的缺货是最严重的问题。矮男提出先返回古都，等壮男再从同族那里弄到一些这东西再过来。壮男表示他要弄到这些灰钻怎么着还得几个月。 直接闯吧，再返回去太浪费时间了，你们带好路就行。 大胡须随从说道。莫凡和柳如也是这个意思，再拖下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39章， 别莽撞。 黑丝女子这时候开口了，她看了一眼矮男，声音柔美地说道， 一路走来我发现并非所有的区域都遍布着亡灵，我们这个下半夜暂时不要使用灰钻，遇到亡灵数量过多而无法对付的情况再吃下。 你这个办法好。 矮男赶紧点头同意着，莫凡也点点头，心中暗暗叹了一句，难得见到胸大还有脑的。按照黑丝女子所说的，这一下半夜大家并没有一直使用灰钻，大概离开了阳阳村有三四里地之后，大家便能够明显感觉到周围亡灵的目光变得不太友善。这一带亡灵都是随意游荡，三三两两的，都是一些奴仆腐尸，除了看上去寒人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 他们来了， 矮男出声提醒着大家。一只正在拿岩石磨牙的腐尸似乎闻到人类的肉香了，脑袋咯吱咯吱地转了过来，绿油油的瞳孔锁定了离他最近的黑丝女子。黑丝女子眼中没什么情绪，甚至对这恶心的东西也没有往常女子那般慌张与厌恶。她那满脸胡须的随从已经从旁边多跨出了一步，脚下有冰色的星图呈现出霜叶那样凝结着。 冰锁！ 胡须随从手这么一扬起，霎时间冰晶幻化成了一条粗大钢铁一般的锁链，锁链笔直地飞向了那只试图攻击黑丝女子的腐尸，顷刻间把她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粘骨！ 胡须随从这手猛力一握，那冰锁突然间死死地勒紧了，咯吱咯吱的骨骼直接被碾碎了，发出的声音更是令人鸡皮疙瘩直起。不过几秒钟，这只腐尸就化作了一具被冰冻的软肉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死亡，但他根本就动弹不了。 阿丽，别浪费磨囊。 黑丝女子见胡须随从对付一只腐尸都动用了终结魔法，于是就叮嘱了一句。那个叫阿丽的胡须随从急忙行了一个奇怪的礼，一副聆听教诲的样子。 话说一通走了这么久，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矮男笑呵呵地询问了一句，独具慧眼的他早就看出这女人身份不简单。 夜梦阿，叶子的叶，梦境的梦，婀娜的婀，你们可以叫我梦阿。 黑丝女子在陈述自己名字的时候显得一本正经，好像怕哪个环节说错一样。一旁的莫凡听到这名字不由得笑了起来。 哎，这是你临时取的中国名字吗？ 黑丝女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 这个名字有什么古怪吗？ 婀娜的婀，梦婀，中国人很少这么取名字的，其实翠花会好一点，你还能把这个名字加到你本姓里面，比如说伊丽莎娜翠花，彰显你中外精通的学识啊。 莫凡一本正经地说着。矮男、壮男和柳如都是中国人，听到这番话差点没有喷出灰蒜渣来，不带这么坑外国友人的呀。偏偏这黑丝女子还若有其事地点点头，觉得莫凡的建议很值得考虑，而他的两个随从多半也不是中国人， 能说好中国话就不错了，又哪里会明白这名字当中的奥义呢？ 你别听他瞎说了，姐姐，你的名字其实很好听的。 柳如很快就把莫凡给卖掉了。黑丝女子也笑了笑，并不在意莫凡跟他开的玩笑。 那个，我们也能这样称呼您吗？ 胡须随从阿丽问了一句。黑丝女子只是看了他们一眼，阿丽马上缩起脑袋，不敢再多说半句话了。一路上更多的是矮男跟孟阿的两个随从在出手对付那些游荡的亡灵，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没有踩到墓穴之地，一直到了接近凌晨时分都很安全，算是节省了不少的灰算。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天就亮了。 矮男看了看手表， 啊，还以为古都亡灵有多厉害啊，不就是一群没脑子的蠢尸吗？ 胡须随从阿丽笑了起来。 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亡灵之地很邪门的，这种话真不能说的。 壮男这时候开口了，随从阿丽不以为然，咧着嘴在那儿笑着。前方是一片有些松弛的泥土地，完全的黑色，而天空中的云团更是浓密无比，压得很低很低的。撕拉的一声，猛然间一道惨白的闪电划开了这片狭窄的天地，顿时天空那压抑的黑色天幕与连绵大地的乌黑被照耀了出来，让人感觉走在一个无尽的黑匣子当中。空气不知何时变得沉闷了起来，随着不断雷鸣在云层上面轰响，一滴滴豆大的雨水落了下来，重重地打在土地上，都能够溅起一团团小小的泥花了。 妈的，下雨了！ 矮男顿时大骂了起来。话音刚落，大雨就瓢泼而下了，白色的闪电划过，天地一片雨水的反光连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雨水激烈冲开了松软的土地，一脚踩上去便是泥泞一片，闪电再袭，顿时前方一片被雨水冲过来的血红映入到了众人的视线里，血水流过了脚边，悚然至极，偏偏这雨幕密集的让人看不到前方，于是众人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要不要去吃这灰蒜。 快走，雨水会将吐出来的灰蒜气给洗去。 壮男在这个时候提醒了大家说道。啊，也就是说灰蒜不能在雨天用吗？莫凡说道。 对。 莫凡心里边有很多的脏话要吐出来，奈何雨势来得太猛了，实在是无心在这里下粑粑了，必须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喂，队伍里面没有一个水系法师吗？莫凡问了一句，但是没人回答。水系法师如果在的话，每人身上施加一个水域循环的话，大家就不会被雨打成这副模样。黑丝女子孟阿的两个随从倒是无微不至，他们并没有带伞，倒是急忙脱去了外套给着孟阿做成雨衣，一路掩护着他前行，彰显出与寻常人不同的尊贵。 该死，这里血水越来越多，恐怕有大师。 矮男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判断着说。 不会吧，这大雨下的，战斗起来的话都会变成泥人的。 莫凡抱怨道。 我怎么说的，这亡灵之地很邪门，别瞎说话。 壮男则把问题都归咎在随从阿丽之前的话语。众人踩着泥水前行着，速度都不由得加快了起来。这地方一片的平原，除非往秦岭那边走，否则根本不可能找到避雨的地方。秦岭那边秦岭妖族是很欢迎人类的，没准油锅都为你准备好了，就等着人类往里面钻呢。嗷嗷的声音响起了，两声听起来令人心脏扑通跳起来的嘶吼从旁边传了出来。柳如林的声音很近，转过头看去，不由得浑身打起冷战来。雨幕当中，一个壮硕如牛的巨尸之影越来越清晰，目标正是柳如。这家伙拥有好几条手臂，每条手臂上赫然握着锈迹斑斑的刀斧，雨水冲刷在这刀斧上，把那些风干的血迹都给洗了下来，看上去更加恐怖了。不知道这刀斧砍死过多少活人，体壮如牛，四肢狰狞，更悚然的是这样一个粗阔的身躯上竟然长着一个女人细小的脑袋，一头脏兮兮的长发散了下来，一张在雨水冲刷当中满是阴沉和恶毒的脸庞。 为什么？ 为什么抛下我？ 女人张开了嘴，发出了非常含糊难听的声音。这声音已经变质了，虽然是人类的一员，但是却充斥着怨灵恶鬼的索命之意。 我靠，你他妈是谁啊？ 莫凡急忙把柳如拉到自己身边，看着这个令人鸡皮疙瘩掉一地的刀斧尸匠，真不明白这具尸躯身上到底嫁接了多少的死物，否则为什么如此的丑陋恶征呢？ 尸匠，大尸匠，完了完了，我们死定了！ 矮男惊恐万分地盯着这大尸匠，完全是一副要逃命的样子。 不好，有一大群的腐尸正在朝我们这里集中过来，他们好像是听从这只尸匠的命令。 随从阿丽高声地喊了一句： 别慌，阿星、阿丽，你们对付那些涌过来的魔尸。 黑色女子孟阿说道，她的头发已经被雨水打湿了，就连黑色的面纱都好像要从精美的脸颊上滑落似的。本以为她蒙着脸便注定不可能看到她的容颜，但此刻她并没有遮遮掩掩，随手把面纱扯落在地上之后，一张白玉完美的脸庞便露了出来。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0章。这并不是一张完全西方人的面孔，甚至不仔细看跟东方女子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眸子却格外的明亮如星，长长的睫毛这会儿更是沾满着湿润，正是梨花带雨，楚楚动人的。莫凡早就想看她模样了，这会儿算是一览无余了，但此刻有一个和这女子形成鲜明反比的丑陋尸匠就在面前，她自然无暇做过多的欣赏。孟阿倒是看出了莫凡的实力，她吩咐两个手下去对付涌过来的亡灵之后，自己则迅速地飘落到莫凡跟柳如的身边，声音铿锵有力地说道： 我们联手对付他。 跑啊，你们倒是快跑啊，大师匠我们绝不是他对手。 矮男还算是有一点点良知，没有立刻就跑掉。矮男在古都待了这么多年了，他很清楚师匠有多么恐怖，绝大多数亡灵都是奴仆级的，但腐尸的数量一旦多起来，一对中阶法师也会全军覆没的，而惊扰了师匠，那更是九死一生了。师匠会把这方圆一公里之内的亡灵都给呼唤过来的，哪怕你杀得了数百只亡灵，也绝不可能抵挡得了上千只亡灵如潮水一样的聚集过来。师匠已经是中阶法师的噩梦了，更不用说那些自身已经在亡灵之地滋养了好几十年份的大师匠。大师匠那一般只有高阶法师才应付得了，一个中阶队伍再精良也会死无全尸的。 这里全都是亡灵，大雨断了我们的方向，跑也慌不择路，只会被逐个瓦解的。天快亮了，咱们坚持到天亮吧。 莫凡说道。孟哥和莫凡是一个想法，这种情况下跑是没有任何意义，这大师匠体型硕壮不说，速度还很快，他只要一咆哮，将周围亡灵凝聚过来围追堵截，就必定是无法逃脱的。趁着其他亡灵没有海量涌来，尽量解决掉这只大师匠，这才是上策。 刘如，你引开那个方向的亡灵。 莫凡看了一眼雨幕当中溅起的一大片污水，立刻跟柳如说道。 柳如点点头，身体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茫茫的大雨当中。 他应付得了吗？ 壮男看到柳如那样一个弱女子竟然孤身冲向前面，不免有些骇然道。 放心吧，他没有你想象那么柔弱。 莫凡说道。柳如现在的实力应该比当初那只吸血鬼聂东还要强，要知道当初他刚化身血族的时候已经爆发出了把聂东给重创的惊人战斗力，现在他逐渐习惯了血族的能力之后，这些小亡灵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即便是他寡不敌众，他只要把气息一收，那些亡灵也不会攻击他的，严格来说他呼出的气也不是生气。 都来陪我吧， 陪我吧。 刀斧师匠上那张鬼脸扭曲了起来，嘴里面吐出的恶毒之语令人一阵的毛骨悚然。寒雨暴落，大师匠挥舞起那盾斧，凭借着蛮力朝着莫凡和黑丝女子孟阿狂剁了下来。这家伙根本就不是凭借刀斧的锋利在杀人，而是利用刀斧的重量在砸。对影，对影！莫凡念出了黑暗咒语，身体在黑夜大雨当中沉入到地下，迅速地飘行出了20多米远。而同样的黑丝女子孟阿也掌控着暗影系的魔法，她所施展的盾影是第3级的，速度稍微慢了莫凡一些，并且也没有两个真假影子。同时与刀斧师匠拉开一定距离，莫凡看了一眼黑丝女子孟阿，朦胧大雨当中只看到她朦胧的绝艳。你寻找机会用暗影钉控制住她，我先吸引她的注意力。黑丝女子孟阿点点头，美丽婀娜的身子又一次诡异地消失在了原地。雷印，莫凡瞬间完成了雷系的出阶魔法，第4级的雷印令他周身缠绕着数之不尽的电鳗，雨水也拥有了一些传递的效果，于是电弧被雨水打得噼啪作响。操控着所有的雷电印记，莫凡在刀斧师匠往前迈步的区域制造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雷印电场，紫黑色的电弧附带着微弱的空间震荡，帮助那些电弧往更远的地方传递出去。刀斧师匠刚要追来，一脚踩在了雷印电场当中，他浑身都是血水，这让雷印更好地传递到他身体当中了。只是失误本身骨骼肌肉都是死的，再加上这刀斧师匠皮糙肉厚的麻痹效果并不能起到让他丧失行动的效果，所以只能够勉强减缓他身躯的前冲。大师匠是蛮横至极啊，即便是4级的初阶魔法也很难起到成效。他受到电击之后便疯狂地朝着莫凡这儿冲来，巨大的刀斧一边奔跑一边挥舞着，简直就是一个肉形的交割机。血兽靴，莫凡没有任何的保留，直接使用了自己的铝模具，双脚力量爆发，莫凡终身一跃往侧方向跳出了10多米远，避开了大师匠的这一次坦克冲锋。然而莫凡刚刚落地，那回身速度极快的刀斧师匠竟然已经杀到面前了，手中四柄刀斧齐刷刷地剁了下来。莫凡心中大骇，这刀斧师匠的速度竟然快到这个程度了，还真如矮男说的，即便是一对中阶法师也肯定对付不了啊。幸好莫凡有准备，他往这个方向上跳，正是因为这里有一片黑暗可以让他遁形。就在刀斧师匠挥舞下来的同时，莫凡身体下沉化作了一团影子，影子快速的一分为二，其中一个黑色虚影像一只夜间窜过的黑猫，眨眼间就离开了此地。刀斧师匠看到有物体在快速的移动，自然知道这是人类要逃脱了，刀斧还没有落下便再一次疯狂的追了，没追出多少米便一下子把那个虚影砍了个稀烂。哇，这个大师匠的实力应该比布魔还要强几分呢。在原来的黑暗处，莫凡心有余悸地显出了身形来，转过头盯着这个猛将。战将级生物也分几个层次，想当初他们一队学生都是中阶法师，结果就差点死在金陵荒城那个数怪布魔的陷阱当中，而此刻的这只大师匠级别比设陷阱杀人的布魔还要高一些，实际战斗力是强得吓人呢，经验老道的猎法师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刀斧师匠发现追错了目标之后马上转了过来，女人的嘴顿时张开了，朝着莫凡发出了一阵嘶吼，阴风连同雨水一块打在莫凡的脸颊上了。莫凡有血兽靴在脚上，这种距离下完全可以再躲避刀斧师匠的一次攻击。刀斧师匠踏着泥水而来，挥舞的刀斧更是疯狂地乱斩着，甚至旁边一只斧师都被他这样乱舞给砍成了好几片。 巨影钉， 刀斧师匠正要再次冲上来，另一边黑丝女子孟阿终于完成了她的暗影系中阶魔法，一团带着冰冷气息的暗影能量从身上涌了出来，那漆黑一片的力量比莫凡所掌控的黑暗之能要强上了很多。很显然孟阿拥有的是一个比较上层的暗影系灵种，巨影钉呈现出3柄， 在大雨当中骤然消失了。黑丝女子孟阿并没有让巨影兵潜藏着，她知道情况紧急，于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这三柄影钉离刺，直接扎向了刀斧师匠。莫凡的雷霆系初阶魔法无法麻痹住这头浑身蛮力的大师匠，但是暗影钉却拥有着极强的禁锢效果。第一颗暗影钉很快把大师匠给定在原地了，让他的身躯无法挪动，就像是腰部被长枪贯穿而下，然后定在地面上一样，任凭刀斧师匠如何的暴躁都很难从中拔出。第二颗暗影钉飞去的时候，刀斧师匠连咆哮声都很难发出来了，挥舞着手臂猛然间静止了下来，只是用那双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黑丝女子孟阿。第三颗再一次出现，刀斧师匠像是遭受到什么巨大的精神打击，浑身痛苦地抽搐了起来。巨影钉对这凶残的刀斧师匠起到了很好的限制作用，这让莫凡得到了一些喘息，当下他也描画起了雷系的星图。 霹雳狂舞， 莫凡周身电光乱闪着，手指向刀斧师匠头顶的时候，便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紫黑色的狂雷狠狠地轰落了下去。狂雷在刀斧师匠粗壮的身躯上炸开，其看上去跟甲胄般的尸肉一下子飞溅如墨，身躯上赫然出现了一个被轰烂了的窟窿。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